都能吃顿饱饭。你习惯饥饿是一种信仰。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.

愿这漫长渺小人生不负你每个光辉时分。

为了你，我有幸福，有时会因为错过 想你，却又转身被抽离，越不过这勇气，故事还在继续，一笔一画我血染沉溺，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我被偷走了好几十岁，有一次时间又催人老了心碎，再一回我后退，想又翻几页心碎，

便勉为其难，虽然我也不想说声再见，有说话就对却从不圆满，孤独换上一个人的狂欢，如果留不住就别勉为其难，就算痛也不让自己难堪，总想有人值班别袖手旁观，总会等到对一个人说晚安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。

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，被拥挤着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。

尝一尝。我请你不自一小心肝，惦念着暖茶和夜不食， 上恩重，为什么天黑，为什么有人会流眼泪，纷纷的白雪即使在纯洁融化也无法拒绝，这样所以人才会有情伤，停留我就在你身后，停留等下一 花啊。 而我只是一个旅客，我没有固定的居所，而我只是一个旅客，我住在一个面海的房间。 you. Oh, I'm a villain of you. I'm a villain of you. Wake up, baby. Wake up, baby. Wake up, baby. Wake up, baby. Wake up, baby. Wake up, baby. I'm a villain of you. I'm a villain of you. I'm not a good man. Oh, see, baby. Look at your face when you oh, oh. I'm a villain of you. Yeah, yeah. I'm a villain of you.